喂，唔好意思，我哋要快啦，系啊。 两位，祝你哋听日父亲节快乐。 多谢多谢。 啊，长哥啊， 系。 我想问咧，个地下咧好多嗰啲黑色嗰啲枝仔啊。 系最嗱，你有冇听上一次阿乐嚟讲咧吓？咁咧长话短说啦，因为天气嘅关系啦，前几个礼拜好湿啦，就亦都系因为而家我哋冇晒啲天敌啦，譬如蜻蜓啊、青蛙啊，即系蝙蝠啊嗰啲雀仔冇晒咧，就多咗好多呢啲螨啊呢一类啦，呢、這个好难搞嘅。咁啊，乐咧就提出一个方法，我朋友试过咧，我屋企都试过得嘅，就系、是、点香啊，任何嘅香嗱，我哋系点印度香啦。即係你知亦都亦可以買，就算普通拜神嗰啲香咧，就似乎得喎、啊。室內咧，你點一陣咧，係可以分就整走佢哋。如果唔係咧，都幾難搞嘅呢樣。 係啊，你但你室內又好惡搞啫。 一陣啫嘛，你出去供佢一陣咧，就好似得喎。 可以嘅， 你试试先啦，或者最好就艾条咯，艾条又赶埋蚊添，呢个系我哋试试用嘅。 系啦， 唔好意思，我哋时间够啦，冇办法再讲落去啦。下个礼拜同样时间，你若果有兴趣，可以再打电话上嚟噶。 嗯， 唔该晒你，好，拜拜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，拜拜。